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五十一面，请看经文。你顶门上放如是灯，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业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更实地事，离经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梵光，这第一句总结前面梵光的意象，接着呢，这佛就告诉大家，以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里面含义是无限的声光，一音里面呢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啊含一切色，所以称之为微妙之音。那么告诉在会的这些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个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一些大众。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一句话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下面这个几句是总结，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底下就说得很具体了，这个总结全经。这一句是戒名，也就是讲教，我们用教理行果，这个四项来说，这是教义。这一次我们在澳洲啊做了20天的参学，观察澳洲现在多元文化的推广，逐渐有了成效。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家的教学啊，实在是世界从事于多元文化追求向往的一个理想的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就是指六道之中的。六道之中，那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 释迦世尊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啊，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说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能够把他们啊种种不同啊帮助他们消除，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啊，这个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啊，所以佛啊，这个佛法的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啊。第一，佛教给我们的人与人怎样相处啊，这个六合敬就是佛的教导 啊。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还谈什么成就呢？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了，说实在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形体啊，因为一个人一个众生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啊，阿赖耶识含藏许许多多不同的种子习气，岂不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结构吗？啊，何况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要怎样去相处，那大学问啊，能够消除歧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互相尊敬啊，互相关怀，互相合作，这佛陀对我们期望啊，特别是修学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依旧在一切众生境界当中还画小圈圈，那就错了，违背佛陀的教诲了，违背菩萨的教导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脱开心量，要包容一切啊，你才能入佛门，你才能懂得佛所讲的话啊，那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常讲的是这些事啊。第二就是不思议思，这是从体上做总结啊，这个理是一个，为什么种种不同它能够融合成一起呢？理是一个，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理体是一个，所以能够归一， 华严经里面讲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啊，他能归于一，啊，他用体是一个，啊，像一个大海，海是体，海里面起的水泡，啊，起了千千万万的水泡，啊，每个水泡不一样啊，啊，每个水泡有个小圈圈的，但水泡从哪里起来？都一大海起来的，啊，众生迷，就迷失了，不知道体是一，所以才起种种误会，啊，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清净慈悲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啊，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了离体哪来的现象，啊，体是什么呢？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呢，不可思议，不思议事是解体，抛摄影是正摄地是，这是讲的心，啊，也是戒宗，这个宗就是我们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啊，那么这是心，啊，超摄影菩萨所修的因行，啊，正是地果，修因正果，啊，是地即使是别教菩萨也是如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岂如一真法界了。如果讲三贤菩萨，那得原教三贤菩萨，啊，才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别教三贤菩萨，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说十地呢，就决定超越十法界。这是入一了，入一真法界了。幕后一句是借用，啊，毕竟不退波罗多罗三昧三菩提是，啊，所以这个总结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里面所说的，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啊，佛给我们讲的什么？就讲的这几桩事情吧，啊，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 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也不超过这个总结，啊，明白这个里面几句话的意思了，我们就晓得佛教给我们，啊，教给我们做人，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啊，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现在我们讲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的生态我们如或跟大自然相处，啊，跟这些动物植物啊山河大地相处，啊，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啊，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两耐与自然的生物， 我们如何报答大慈人。有谁能想到啊，佛想到了，菩萨想到了啊。那么在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佛家的教导啊，就是教这些事情的。那么这个三方面，有一方面有过失，就有麻烦带来了。啊，那个就是佛法讲造业。啊，三方面处得很融洽，那就是叫功德了，修积功德了。啊，有一面有了缺陷的时候，叫造业。那么这个三方面要能够处得融洽，先对于环境事实真相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明白。那么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于人于物于四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那么也这正是现代人呢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啊。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啊，希望大家对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啊。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没有切实去做，所以你体会不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啊，这就不行了。别说经文你看不懂啊，注解你也看不懂，我讲的这些你还是不懂啊。你能够体会到是表面的啊，真正算是皮毛啊，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啊。佛家的经典我跟诸位说过，字字句句都深广无涯了啊。怎样深入？全靠修持功夫啊。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见地啊，就有一分切入啊。没有真实功夫不行的。真实功夫从哪里做起？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所以超生念事正实地事是要我们去做到啊，不思议事是需要我们去体会啊，人天利益等事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那就是毕竟不退无上菩提。这个青年法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去看啊，他注的也非常之好。请看下面一位，设施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拜佛言：“ 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最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微神之力。我们就看到此地，那么这是地藏菩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啊，观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个法会听众之一。那么他听到世尊极力赞扬地藏菩萨啊，听了之后他也起来，代表菩萨众啊，对地藏菩萨的赞扬。这个法会我们要留意学习，你看看法会开端是怎样开端的，法会将要圆满了，圆满是怎样来结束，这个我们要学习。世间法里面一个法会，先一定有开幕词啊，或这个会结束之后啊，也有一个致谢词啊。我们这次在西澳净宗学会，西澳净宗学会，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刚刚成立啊，而实际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成立的太早了啊，至少啊，他们要学三年之后再成立净宗学会呀，那就很如法了。我们的法会开端跟法会结束都是突然的，前面没有介绍，后面也没有结束啊，变成是不伦不类啊。那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参加很多法会的第一次遇到。那么他们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个法会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个仪规也完全不知道啊，真正是无所适从啊，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招待热情我们很感谢啊，他们的会长送我到机场啊，来问我啊，他说招待不周，我说招待很周到，我们非常感谢，法会不周啊，要好好的学习啊。他想找个时间到新加坡来学一天，我说不行，一天你就学会了，你是天才啊！啊，真正要学会呀，至少要在新加坡住3个月。哪有一天就学会的啊？所以如果是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个地区学佛，那是菩萨发心，不是感情用事啊，真正要虚心学习啊。那么这个从这里看，这法会将结束啊，观世音菩萨代表菩萨众 出来致辞了。观音菩萨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知名度排在第一的，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观音菩萨赞叹的这个意思就很深啊，菩萨得佛言啊，称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也。这个话从观世音菩萨口中说出，那谁不相信？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大慈悲。而且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并不在观音菩萨之下了，于千万亿世界。这个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着无量无边的世界。哪个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就不思议为生之力。这两句话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变化，断恶修善，依教奉行。你们想想，是福德还是功德？假如你还有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如果你是立四相修行，是功德。佛在金刚会上教我们呢，要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什么呢？真正修行都落在福德这一面的，不是功德。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总是摆在第一。那么诸位要晓得，我执是轮回的根本意义，你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在六道里面享福，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要懂这个道理。这个是前面都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六道来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啊，妄想分别执着。 你全都有了，这个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了。如果你把执着破掉了，你还有妄想分别，那么你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生活。那么再能够把分别也舍掉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再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还有41个阶级，41位法身大师。那41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你的境界会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这妄想完全没有了，你是证得了大圆满啊，那是圆教如来的果地。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然后才晓得世尊教我们立四相的用意啊。这个四相不能不离啊，不可不离啊，不离就不能立六道轮回啊。我们里面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干六道轮回。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搞六道轮回。你以为你能往生啊？不能往生啊！能往生的人的时候，这四相真理了，心地真正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很多待业往生的人啊，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的人，他那一念生念与四相相应，最后临终的一念还是由某人动身受者，就不能往生啊。所以以前李炳老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呢，能够往生的是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五人众生受者没断啊。那么我们想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什么时候练习呢？现在就要练习，不要等。我现在还没到这临终啊，临终时候再离啊。临终时候你有把握能离得了吗？平常就要真干啊，对于这个世，这都是世间之感情啊，对，我们一般讲情结要淡，越淡薄越好。啊，这念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是造业，就是造罪业。那别人都为自己，那是他的事情，他要搞六道轮回吗？那佛都管不了吗？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啊，修行正果的事情要靠个人自己努力，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说法界这十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 你自己愿意走哪一条。佛给我们说明，让你自己选择。自己要随顺烦恼，随顺习气，大多数是走三恶道。真正觉悟，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要很清楚。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特别在六道当中啊，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特别是恶道众生。那么再看底下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曰：“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摄其功德又不能尽。”那么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观世音菩萨口中啊得到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都赞叹不尽。在底下讲，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不尽。那么地藏表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孝亲尊师的功德，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给一桩事情，不付托给其他的菩萨，要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付托给观音菩萨？前面都跟诸位说过，付托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做不到啊；付托给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也做不到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人家孝敬的，孝敬是根呐。观音菩萨是孝敬的发扬光大，你没有根，他从哪里发扬光大？就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亲尊师学起。今天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你一设了地藏，不懂得孝亲尊师，所以一个社会的安危，一个社会的治乱，一个社会的祸福，根在家庭。 而家庭的根呢，在夫妇。事出世间教学，都懂这个道理，都在这个根本上呢，用了许许多多心血在教导，希望大家觉悟啊。夫妻两个结合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于整个社会你有责任的啊。你夫妇不和，你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啊，谁懂得这个道理？你看佛陀教育多么重视家庭，儒家的教育啊，讲求的顿伦尽分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家庭教育啊，所以整个动乱，整个灾变的来源不晓得从哪来，你怎么能够防范？你怎么能够救拔？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素的，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人与人之相聚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个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人为什么受教育？为什么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你就能化解。纵然是一家人是抱怨而来的啊，在中国第一个模范舜王啊，舜王那个家庭那就是抱怨而来的，那不是报恩的啊，一家不和了，舜他有智慧，他懂得尽孝啊，能够把一家冤家相聚的啊，把他冤结化解啊，能够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合作，这个在佛法讲叫菩萨。菩萨不是看到冤家债主躲避，不是的，如何化解它？躲避不是问，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啊！一定要懂得化解啊！所以才说冤家宜解不宜亲。小而一家人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去化解啊，结缘世界，培养恩义啊，那么你一家自然和睦，和睦你这个家就兴旺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课程啊， 功德利益了，即时三世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下面观音菩萨又说了，现在又蒙世尊普告大众啊，于称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这个相，这相者，这里头有远有近。那这个近呢，就是本品这个词。啊，远呢，是赞叹频出的文字，这个在卷中第25页。为念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斩礼祸福。观音菩萨不但为我们做证明啊，更为我们祈请，他的祈请的话，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是当时参与法会的，未来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典啊，来研究这段经文，包括在这一句经文之中啊，那么请世尊为我们再介绍啊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这些事，目的呢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斩礼得福啊，斩礼生生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得福，我们生心呢，我们自己就得福了。下面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祈请，为众说法。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你看看世尊呢，趁便呢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一番称赞。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呐、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借法缘不可以借情缘啊，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长劫的苦报啊，决定不能够干，借法缘。法缘是把佛法介绍给他，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理解佛法， 帮助他修学佛法，这个叫结法缘。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这个里面决定不生爱憎，这个就是法缘。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这就变成情缘，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多多少少像自古以来在家出家的大德给一切众生的机缘，把法缘的转变成情缘，都堕落了太多太多。所以大乘菩萨没有相当的定慧，反而不如小乘。小乘说他不讲经不说法，他给社会大众啊原理，所以独善其身啊，他不容易堕落到啊。大乘菩萨跟大众在一起，所谓和光同尘。如果自己没有定慧，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依旧随顺烦恼习气，难有不堕落。那么讲经说法、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纵然我们发心求善，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那个善呢，是不是真的善？诸位如果念过《了凡四训》，了凡现在讲得很好啊，善有真善，有假善的。有大善有小善的，有偏善有圆善的，他讲的很多啊。你懂得哪是真善？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真心想做一点好事，由于没有慧眼，不认识真正的佛体，反而拿着他的财力物力就造一切罪过了。纵然不是有心的，他的心里是想修善，结果变成了恶。他虽然没有罪呀，他有过啊，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如果影响很重大，还是有罪。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如何能够辨别呢？唯一的方法，读诵大乘。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有许许多多人都以为建道场是好事情，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也叫我们建道场啊。修善就有的道场啊，功德都很大了。可是你要想到，道场它有没有道呢？不是说建一个寺庙那就叫道场了，这寺庙有没有道啊？如果没有道，你在那里建立，让许多人去争，去争夺，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业，你有没有过失？ 不能不谨慎的。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小心谨慎，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了之后，这个道场人多了，每个人都在那里争权夺利，这变成造作罪业的一个处所了，不如不做。所以我常常劝人印经布施，这个没有过失。我们认识经，人家拿去卖，卖也好，但有人买，他就有人读嘛。这个没有罪，没有罪过，只有好处，没有罪过。这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的。实在讲，这些事实我们稍稍留意都能看得很清楚，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造作的是功德还是罪过。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如法不如法，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决定不能够感情用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我劝几位同学发心护持，这个是我学佛40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场里头有道有学，有道有学你护持是功德的，是好事情。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没有人如法的修学，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观察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经典是标准的，拿这个标准呢，我们去衡量，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去问人。我们在这一生短短的数十年当中，遇到这个机缘呢，做一点好事情，这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么佛在此地，这是顺便称赞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与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大因缘，跟地藏菩萨一样。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行者，面目如者，赞叹如真，世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家属遇佛受洗。那么这一段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大因缘。这个世界包括娑婆的十法界，这范围很大了。十法 八界的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脱离灾难了。这个话我们乍听起来好像是迷信的，其实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够把灾难化解。灾难是怎么形成的？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的现象。一心称念，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的，你发出这个波，跟那个起伏不定的那个波互相干扰啊。如果你这个波的力量强，你干扰它，它不能干扰你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就把那个恶念恶习的波把它拉平，这个灾难现象就化解了。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啊。他们发现整个世界，在过去讲还有物质，现在说法的时候，物质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现象是波动现象造成的。那是一心称念的，这个波是最好的啊！一心就是一真法界，真心的，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的啊！我们用真心，把那个妄心就化解了，灾难就出了啊！一真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肯定我们知道这样做真的是有效果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啊！那我们世间人讲佛菩萨保佑啊！你自己不能到一心，那佛菩萨加持不上啊！你自己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佛法里头确实没有迷信。那么此地说文明进行，这个是语言啊。面目赞叹，面目是向佛菩萨学习啊。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就是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啊，我们讲的弘法利生啊，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 念目是一教修行的，那么由此可知，这样的人决定是有善根福德，闻名见行是因缘啊，他是善根福德因缘之主啊。所以这样的人啊，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啊。长生人天居受妙禄，这是还没有发心呢，求出离六道十界，还没有发心啊。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受人天妙禄，绝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的啊。生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但是造业啊，他的福报享完了，必定堕落。啊，人间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啊，遇到好老师啊，给他做正善缘啊。有善根福德的人遇到善知识，他都能够生信心啊，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献，这是圣因的。因果将熟，这个真正觉悟了啊，觉悟啊，天上人间福报啊，不可以久享啊。享福没有不造业，不知不觉之中造业啊，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福报啊，专修净土，那就有佛受记了啊。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这都是诸佛如来所讲的啊，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成就啊。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啊，昨天我们在飞机上啊，这个报纸头条新闻，这英文报纸的报道的啊，新加坡经济衰退啊，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啊，这政府提醒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很早就曾经听说啊，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我们如何能够自处啊？从前李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呢，念佛求生净土。他这句话是真实教诲呀！啊，求生净土必须万缘放下。所以今天这个弥陀村跟念佛堂的建立是大因缘啊！不但在现前这个时代稀有啊，无量劫中啊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因缘，我们要懂。我们在海外各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哦，法师你在这里常住啊，你在这里讲经啊，都我们你要晓得那是破坏这个道场 个道场书生能够拯救整个世界，这个道场破坏的时候全世界人遭殃啊！这个道场说就像电台发射台一样，它正在发射平静的思想波啊，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你把这个人通通拉出去了，四三五五三啊，都分开了，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办事情，与这个灾难没有帮助。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产生一个大力量啊！但是呢，世间人的感情，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因缘嘛，各有因缘嘛，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住。啊，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都是为自己，在我这里办，最好在我家里办。你晓得那么个谦虚，那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那在我这个省，在我这个市，最好在我家里。那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轮回呢？那心量太小了。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呀、啊，哎，我们也很感激，可是绝不能上当啊！我绝不能轻他的。那我们以众生啊，整个众生，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目标啊！这大的能包括小的，小的不能包括大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如今居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不思议利益之说。那么在这篇经里面，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祈请啊。观音菩萨的慈悲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要不闻经说法也造罪业，那么这个下面这是教导观音菩萨，实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啊，听谛听的啊，吾是世尊自称啊，在宣扬地藏啊不思议利益尊啊。如当谛听，无尽说之。观世音云：“我亦然，世尊，愿要与往。”啊，这个几句不必解释了。下面是世尊呢，为我们大众宣扬：“佛告观世音菩萨，啊，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佛戒，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段话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今天天人有福享尽的时候啊，福享尽呢那就死了，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但是不能不死啊，六道通通 通都有生死，两种生死都救助，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还是有生死啊，这个就是不究竟的。有多少人希望升天，天不究竟，不但天福会享尽，天人有生死，而且天人还有得不到的。啊，从天上，天上寿命尽了之后啊，动三恶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注解里面前面这几行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三界诸天，过程续业啊。三界是指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啊。怎么升天的呢？过去僧众所修的业不一样啊，升天都是修善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这是你升天的条件啊。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十善有没有做到？各位同学要在佛法的这一点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啊，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在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享受天福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犯？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啊。如果有悔犯啊，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藏啊，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愈积愈重，你要知道忏悔啊！ 要真正改过，啊，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没有好处的，啊，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我们生活的受用越简单越好啊！啊，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他们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acre是山林，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建得很不错啊。那么他们有个佛堂，庄严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有浴室，那浴室很大，那是一间一间的。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每一个疗房的距离大概走路是5分钟。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的，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这个3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就像小茅棚一样。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20个人。没有厨房，小城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这边来供养他们，没厨房，他们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我看得很受感动，专心在办道。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2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40多人。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啊。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啊，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疗房的时候都没有簸箕，很不可思议。所以真的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啊。去真正看看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境， 由五衰下去，天人啊，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我们得人生的啊，大家都得到人生，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啊，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世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各自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的房。啊，他疗房虽然小啊，他活动空间大了。那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五六分钟啊。啊，这是山明水秀。啊，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啊，所以进入道场，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野兽也不害人，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他们跟老虎，这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么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的，道理就在此地，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所以念念呢，要回过头来想自己，不要想别人。过失在哪？过失决定在我这边，别人没有过失，你就能够跟人相处。如果起心动念，我没有错，他们都是错的，你跟人家是对立的，死对头啊！这个情节永远不能化解啊！就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啊！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怎样随顺大众，你就对。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没有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起功德。功德是定慧定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的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 些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起现行它就会多到，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心，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就投生去了。所以临命终时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啊。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贪爱的念头强恶鬼道去了。嗔恨的念头强地狱道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最后的一念念佛的力量强，这就往生净土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的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蓄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有人提醒他那个蓄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啊！如果你想侥幸的生，没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你一定能放得下如果你说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无衰相性。相性这个无衰相啊，经里面有讲有两种，小无衰，大无衰。这个小五衰呢，第一个是身体有了气味，亲人就身体清净，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或者在念佛的时候或者在读经甚至经行的时候讨论佛法的时候闻到异香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闻过，你要说不上来有异香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闻到了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尊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在扩展，这是香味你闻到 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那小五衰相现前，就他的福报快尽了，这香味没有了啊。那么第二种呢，现人身上都有光啊，这个光啊微弱的。第三种呢，就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在身上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啊，水沾在身上小衰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一个微细的贪念心啊，有一点染着了啊。第五种呢，这个眼睛就我们叫大眼，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啊，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叫衰相，叫小五衰啊，福报快要享尽了。福报享尽的时候，大五衰现前啊。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啊脏了啊，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啊，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是衣服染灰尘啊。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啊，花枯了，花谢了，这大衰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啊。第三个是流汗啊，这个是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啊。在经上讲，大概不超过七天，他就命中了啊。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忏悔皈依啊，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福啊，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五衰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啊。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去，那个堕落就越苦啊。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呢，还有不少啊，到人间来啊，断人生的。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之后，多半都散脱啊，会有堕落道的。这是一般常讲啊，爬到高摔得住啊，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离一展一离，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就看缘分了。如果他的缘分好啊，见到地藏菩萨啊，他在这个五衰相现前的时候 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这是不一定见到菩萨本人呢、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此地讲的这个一沾一离，我们不要误会啊，到地藏菩萨带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是一心呐、这个要懂得真心的啊，真诚心真理，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心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斩离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联句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初学定了一个功课，进修皆要，进修皆要就是以这个天心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了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 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斩离忏悔的修复。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那么这是说见闻斩离的福报就很大，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 就更大。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香表心，香表戒律，香表五分法身，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啊！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这是真正的一相供佛啊！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这个要懂得。饮食表法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了。这个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有说，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呀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诸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那么这个事实十分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我们要细心体会呀。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下乘。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都很难，但是人天福报它是决定获得。我们看来的时候决定没有怀疑，他们是有天赋啊。 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合，才能证虚脱安果。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合是很不容易断的，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呢，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学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人众生受者，与般若相应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往生真有把握。这往生没有把握是就这世间有牵挂啊，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写得干干净净啊，你有的不是吗？利益众生嘛，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嘛，这所费不多嘛，何必累些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的福报就大了，那真正的福报。这个世尊这一段赞叹呢文很长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是转临终物业，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再讲。